李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副议长南生宇15号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朝鲜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议呼吁。他在谈话中指出，自爱的金正恩帅在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新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将遵照这不灭的祖国统一大纲，响应联席会议呼吁，带头积极动员全体海外同胞奋起投入实现民族大团结和祖国自主统一的斗争。